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63集，出头鸟上。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小四子在茶楼聊了一下关于白慕天的事情，展昭头一次听说过去的白慕天的事儿，有些走神。 有什么想法？ 展昭微微地扬了扬眉，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来。 我想起一位过世的长辈。 你想起魔宫的谁了？ 你怎么知道我想起的是魔宫长辈？ 展昭眯着眼睛瞧着白玉堂，白玉堂也不回答，觉得能猜到他想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事儿，让展昭接着说。 你知道凶神乔方吧？ 啊，武林传说中他的名声可是比阴侯还可怕。 老爷子长得可凶了，露张脸就能吓死一群人。 有耳闻。 展昭像是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，笑了起来。 可是呢，他在魔宫每天最主要的活儿就是带孩子。 白玉堂一挑眉，展昭回忆着。 他菜做得很好，每天一大早起来做鱼羹，一根一根地挑走刺，一勺一勺喂我们吃，捡到小猫小狗都养起来，胆子也小，看到条毛毛虫都吓得直蹦。 他不是号称凶神恶鬼转世的吗？ 大概是吃亏在脸上吧，人心隔肚皮，最会骗人的就是这张皮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吃了茶出来，想着下一步去哪儿调查。两人正要往开封府走，小四子拽住两人衣摆。 毛毛白白，那边是不是大戏台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低头，就见小四子像是看见了什么稀罕玩意儿，高兴地指着远处。白玉堂和展昭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在远处搭起了一个高高的烛台，那烛台子好几层，最上面那层都快赶上喵喵楼的楼顶高了。白玉堂皱起了眉头。 是擂台啊？ 还不是普通的擂台，这个叫通天擂。 看方向，高和寨的别院附近，难道这次高和寨选寨主要打通天擂？ 小四子点着脚仰着脸看，他原本以为是戏台子呢，有人要表演杂耍什么呢，不过听展昭他们说竟然是用来打擂台的。 猫猫，那个擂台那么高要怎么打？ 从地下一直往上打，打到顶上分出胜负，离开擂台的就算输了。 离开擂台是说从那个地方掉下来吗？不会摔死吗？ 所以通天擂呢也叫绝命擂，上这个擂台至少有一半得丢性命，江湖上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 就算贬胜金盆洗手了，抢寨主之位的也是他门下弟子，同门比武用得着上通天擂？那打完了岂不是门下要折损近半？这门派是不想接着干了。 上开封城来玩这套，欧阳估计已经堵门口骂街了吧。 要不要去看看？ 展昭抱起小四子，对白玉堂点头。不出展昭所料，此时高和寨别院门口围了两队皇城军。龙小广靠着街角的一面墙正打哈欠，前边火麒麟指着那高耸入云的擂台吼： 你们这是要疯啊，赶紧拆了。 高和寨门口守门的几个弟子面面相觑。白玉堂刚走到巷子口，龙桥广看到他和展昭，就对他俩使了个眼色，摆摆手。展昭鬼灵精，一拽白玉堂和小四子躲到一旁的小楼里去了，凑到窗边瞧下面的情况。 猫猫，咱们不管吗？ 比武打擂台是江湖规矩，我再怎么说也算是半个江湖人，再加上玉堂和白慕天是亲戚，我们都收了贬胜的请帖来参加金盆洗手礼的，人家是长辈，我们跑去拆台容易落人画饼的。贬胜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这里头有蹊跷， 我觉得咱们先看看情况再说。 就因为扁胜不是不讲道理，才显得更奇怪。他跑来开封皇城摆一座通天擂，这行为本身就有问题。 那几个守门的都不说话呀。 展昭拖着下巴看着下边的情况，白玉堂也看了一眼，就见欧阳已经恼了，龙桥广靠着墙看那个高台的表情也不是太爽。白玉堂轻轻地摸了摸下巴， 妈。 展昭没等白玉堂说完就领会了他的意思，因为展昭也想到了这一层，这如果僵持住了，高和寨是拆还是不拆这擂台？如果拆了，扁胜势必被人笑话，说他怕了官府。可如果不拆，黄成军的面子往哪儿搁？欧阳绍征和龙桥广就算不在西北军营，也代表赵家军，赵普就代表赵真，江湖和朝廷直接对着干啊，这是。正想着，就见一个少年走了出来，对欧阳拱了拱手。 将军，不知我别院哪里得罪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桌边的小四子就眯起了眼睛，出来的正是扁四。欧阳指了指那个高台， 皇城严禁比武私道。 哦，将军误会了，那是我们练武用的。 你呀，睁着眼说瞎话呀！ 我高和寨几位副寨主一直都是这么练功的。 哼，来这招啊！ 白玉堂本来就属于嘴笨不愿多说话的人，觉得对方都这么说了，欧阳他们也没法子反驳，总不能别人练功都管吧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有些替欧阳闹心，却听小四子哼哼了一声，两人都看小四子，就见小家伙一扭脸嘟囔了一句， 竟然跟铮铮耍嘴皮子。 展昭和白玉堂又对视了一眼，一挑眉。再看下边，只见欧阳也不恼，抱着胳膊跟扁四一样笑嘻嘻。 你小子少给我来这套，照你这么说，天下的擂台都是练武呗？我杀你全家是找你全家练武，你干不干啊？这台子不拆也成，你给我立块牌子，每次只能上去一个人，你随便搭多高，往下跳摔死了算自尽，我不来管你。要是一次上两个，哼，那就是私斗，你不拆，大爷找人替你拆。还有啊，我这就去找人去你高和寨大本营瞧瞧有没有这高台，如果没有你那句平时就这么练功，那你就是骗我呢。你也会叫我声将军，我这会儿执行公务呢，别仗着你小就能欺骗官差，我一会儿就让人送你去开封府挨板子。话又说回来，你家大人呢？你们山寨不是天下第一寨吗？好歹找个断了奶的出来跟我说话。 再看扁四，一张小脸通红，后头一群高和寨守门的弟子也脸通红，不过貌似不是恼的，而是憋笑憋的。黄成军这边集体同情地看扁四，心说这小哥是没见过鬼，不知道天有多黑呀，整条街卖菜的七姑八婶加起来都吵不过欧阳绍征，他能怕你个毛孩子吗？火麒麟脸皮比开封府四面城门叠起来都厚，跟他比什么也别比嘴炮啊。 哎呀，原来可以这样反驳了， 难怪赵普让他当先锋官啊。 这时别院大门里走出了一个人来，那人看起来40多岁，中等身材，高鼻阔口，倒是挺有几分气派。 他是谁啊？ 他是高和寨高手同一县。 哦，扁胜的养子啊。 同一县武功很高，脾气暴躁，别一会儿打起来。 那万一打起来，他能打过欧阳吗？ 应该是打不过，不过这要是打起来，就不是谁输谁赢的问题了。 展昭眨了眨眼看白玉堂， 赵家军不是普通官兵，黑风城和开封府向来没有官兵让江湖的规矩，可是别的地方却不同。 展昭想了想点头， 通常哪个州城府衙有个大门派的话，当地官府大多要礼让三分呢。 那是因为普通地方衙门的武力根本不能跟江湖大门派相比，赵家军就不同了。 说着 白玉堂示意展昭看一旁，展昭顺着白玉堂眼神示意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白玉堂让他看的是还靠墙站着的龙桥广。广爷身边跟着两个影卫，都背着他的弓箭。龙桥广此时瞧着高和寨众人的眼神就和平时不太一样。往日龙桥广基本都是懒洋洋加嬉皮笑脸，不过这会儿右将军耷拉着一半眼皮子，像是在走神，但又像是在打量。 我觉得龙桥广是在看高和寨有几根承重的柱子吧。 广广要拆房子吗？ 他们是护国的兵马，在他们眼里是没有江湖对抗官兵还要忍让这种概念的。无论你是多大的门派，他们都不会让着你。但是那些被官府让惯了的地方门派未必有这个意识。 展昭眨了眨眼看白玉堂。 也就是说如果打起来的话。 你觉得呢？ 哎呀，最近皇城的影卫数量的确比平时多了几倍啊。 一下子那么多江湖门派集中到开封皇城，赵真一定不高兴。 所以今天欧阳和龙桥广来是有原因的。或者说他们是来执行军令的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